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在旅途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刘晓娜带出的《伸出有爱的手》。 伸出手，我伸出手，我们大家伸出有爱的手。你伸出手，他伸出手，我们大家伸出手，可以举起太阳。一个心盈盈，让阳光照耀被遗忘的角落，去温暖每一个心房。你伸出手，我伸出手，伸出有爱的手。你伸出手，他伸出手，我们大家伸出手，可以举起太阳。让阳光照耀被遗忘的角落，让阳光一个心房。孤独的心，衰老的心，都会在爱心下复苏。孤独的心，伤残的心，都会在爱心下复苏。世界需要心心相印，让我们伸出有爱的手。美好的世界需要心心相印，让我们伸出有爱的手。你伸出手，我伸出手，我们大家伸出有爱的手。

你创痛的伤口，而你一再付出你内心的温柔，是谁试图预言一生的命运，而坚强的你，执着的你，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却浸透了亲人的欢笑，一道道彩虹装点着祖国的繁荣。啊，我携着泪驾着风，披着霞赴彩虹，把蓝天写满我忠诚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

在日喀则呀，伊萨伊萨玛尼娜就在日喀则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啊嗦啦哎哩呀啦嗦，啊嗦啦哎哩呀啦嗦，日喀则的美酒。好像放了蜜糖，一撒一撒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 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，明天那里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，无论我经过那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祝福我，我也祝福。 听着那回忆唱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对你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家。

人的记忆云色。我听到了一个美妙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正仪演唱的《我愿》，胡松华带出的拉网小调，刘一珍带出的真情还在老地方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